OK， 这么甜美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翻唱于著名组合 M2M 的 Day You Went Away 的一首歌，叫做是第一次爱的人，收录在04年的专辑爱你当中，那这也是王心凌最早期的代表制作了。怎么样，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甜到你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辉。我们说时间呢改变了我们的容貌，心态呢改变了我们的步伐，方向呢改变了我们的终点，但这也许并不能够代表我们背离了曾经的青春，一路以来的成长和经历也是在告诉我们，也许那就是爱啊。 大海，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 是什么？ 很磅礴大气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杰带给我们的《这就是爱》啊。每当张杰唱到《这就是爱》的时候呢，那你就会有一种力量迸发出来。没错，因为爱呢，就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朱文轩和曹格合作的一首歌，叫做是《梁山伯与朱丽叶》。两个人甜蜜的对唱，让这首歌呢一直以来成为 KTV 里边情歌对唱点唱率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快慢结合的编排呢，像是诉说两个人的爱从最初一步步走来的一个历程啊。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轻快的歌词，充满着甜蜜的味道。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朱文轩和曹格共同带过我们的《梁山伯与朱丽叶》，听听看吧。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灵，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聪辉。记得呢，有这样的一句老话，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假如说你心中有许多的事儿呢，最好不要躲起来，这样呢，不仅会让你身边的人担心你，还会让自己造成很重的压力。当压力一层层堆积的时候呢，你就变成了压力山大了，是吗？之后呢，也就差不多该喷发了，还不如呢，给自己找一个缓解情绪的出口，朋友也好，自己也好，谁还不会遇到点事儿呢，是吧？所以接下来这两位呢，就会选择在有压力的时候呢，嘶声力竭的大吼。所以呢，一起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神木雨桐，《崩裂前声嘶力竭》，下休情。 现实击溃，谁的梦已瓦解，消失在陌生的那片天，找不回曾经骄傲的脸，揭开这片迷旋， 付出这场狼狈， 上这块残缺，不要再整天虚索安慰，问自己是否用尽一切。葬在深不见底的夜，化成灰也不见光的灰，吞下这滴眼泪， 失去这些可悲， 现实这片破碎，把愤怒化作力量往前，这一次绝对用尽一切。 没错，爱呢是一段学习的过程啊，我们都要经历一些遗憾或者是一些伤口，才能学会爱真正是什么，才能找到自己心中的 my love。 那如果你的 my love 已经出现了呢，就好好的珍惜吧。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呢究竟哪一个会先到来，如果没有出现呢就不要紧咯，先去照顾好自己，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你说呢？好吧，那同样的一首歌呢，在不同的时间来听呢，会给人带来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忙碌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雅蔡健雅带过我们的《红色高跟鞋》，掌声请。

却看不见手腕的伤痕累累，怎么睡？不想睡，临近脉搏微笑的分贝，就算带着悲，盖不住谎言。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张惠妹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不睡啊。那熬夜呢，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已经是经常发生的事儿了。有可能是熬夜的日子太多，所以习惯了；也有可能是成熟了，烦恼多了，就不像小的时候呢，一躺在床上呢，就可以马上睡着的一种速度了，是吗？那一个人呢，睡不着的时候呢，就会想很多的东西，过去的事情的片段，开心的、生气的、烦恼的、后悔的、怀念的，等等等等。那所以你的失眠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赶紧寻找一下出口吧。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为你继续推荐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马宇阳推出了新歌《毫无惊喜的一万多天》，乍一听歌名你以为马宇阳是在吐槽卖惨，那可就错了。歌曲讲的是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依然怀揣梦想，渴望惊喜，渴望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你可以把这首歌当作一个祝愿，希望你的那份清澈饱满天真好奇不曾被丢弃，至于眼前这乱七八糟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马宇阳《毫无惊喜的一万多天》。 他们在寻找着一种良药，吃了就能忘掉了所有烦恼，可是这人间疾苦多寥寥，你说他们可不可笑？孤独是他们最爱的词藻，晚安作为结尾有多无聊，可是谁又不是一样的好逸恶劳？没有梦想要不要嘲笑？我们都飘在滚滚人潮，失去了什么又想得到？可是人海茫茫，要去哪里寻找你的肩膀让我依靠？我们都流浪城市喧嚣，他们又争又抢又吵又闹，一份天真无邪他们又不需要，我把童话藏进了城堡。都是他们最爱的词藻，晚安作为结尾有多无聊， 可是谁又不是一样的好逸恶劳，没有梦想要不要嘲笑，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每个人呢都会有着自己的小秘密，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很想表达，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去开口，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懂你一个眼神就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的闺蜜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现在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金海心的《蜘蛛的蜜蜂》。那实际上呢蜘蛛就是知己，而蜜蜂呢就是秘密，知己们在一起呢总会有一些聊不完的八卦，有说不完的小秘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到底在聊了些什么呢。有请金海心《蜘蛛的蜜蜂》，一起听吧。 想连把我打败，除了意外我一定带，又有一个邪恶的念头， 明天说你送你个儿子吧。 Oh that sounds kind of scary， 才已经充分的下下去，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鸡蛋妈妈的爱人长得有点土， 什么话都不行。 你看大姐夫什么他都听你的，估计二姐夫这儿又喝大了，可怜大妹子整天忙得像猪骨头。 你是猪八戒呀， 送你一个蜜蜂，告诉你一个大蜜蜂，我就是你的蜘蛛，不变形的蜘蛛，都是小疙瘩， 所以要多自慢喽。 做好牺牲的准备吧，穿上我的袜子，保证立刻就清醒， 还能打造梦寐以求的葫芦形身材， 绝对不反弹。大仙女，别急着做眼袋，过两年三十再说吧。 她已经三十一了，行吗？ 打开电视机，每个人都在对眼儿。告诉你一个蜜蜂，告诉你一个大蜜蜂，快乐不会结束，有你这种蜘蛛。告诉你一个蜜蜂，告诉你一个秘密蜂， 这是一首听上去非常诡异但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是来自金海心的《蜘蛛的秘密》。或许呢，我们所处的社会呢非常的现实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简单一点呢，是吧？开心就笑，难过就哭啊，有什么心事呢或者纠结呢，都可以约上自己的好朋友们去聊上他一会儿哈，那尽量不要让那些负面的情绪呢在身体里沉积太久了。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是 Shy 阳光啊，希望呢听过这样一首歌曲之后呢，每一个人心里的阳光都会多一些。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吧，拜拜。 We can talk, You can make your demands, We can cry, Catch the tears in our hands, We can laugh and dance Under this fading moonWhen the morning comes, I'll still be holding you I know you would catch me Should I fall from grace If I heard you drowning in the dark I'd dive into the waves We can make a vow And seal it with a kiss The moments that we share will matter more thanThis endless night, there's no good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如果世界欺骗，其实我很累，在爱情里面自退，最多被消费，不管同样的是非要怎么不对无所谓。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谄媚，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 丑八怪爱爱，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爱爱出没在漆黑一片的屋。 有人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晓东，想要听到我的最新歌曲《宝贝小孩》，请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宝贝小孩，上天安排让你到来，未来世界需要你超然至真的爱。时光弥漫，让巨星的星球回转，生命里的苦多迷幻，沧桑带着故事我们去流浪，你的飞船现在出发，载满好运起航，历尽冒险真相神秘，我们需要勇气，不必害怕，我的小孩，你一定是奇迹。 宇宙混乱，海枯沧桑，带着故事我们去流浪，你的飞船现在出发，载满好运起航， Baby 小孩，我 宝贝小孩。这首歌呢，其实我酝酿很久了，一直想写这首歌呢，同时也可以送给天下所有爱自己宝贝小孩的父母。我想如果大家喜欢这首歌的话，应该可以感受到。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玉